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相信稍有留意都市传说的网友都应该知道 Black Eyed Cat， 在网络上也流传着很多关于 Black Eyed Cat 的中文文章，这就是美国很有名的都市传说——黑眼儿童。如果有一天你去到美国，待在住所或是在车上时，有一群小孩走过来敲门，恳求你邀请他们进去时，千万要保持警觉，因为你可能遇上的不是一般的小孩，而是迷之人类黑眼儿童。黑眼儿童被认定为是吸血鬼化身，因为吸血鬼要进入人类的家就必须得到主人的同意，这一点与黑眼儿童的行为类似。也有传说讲，美国的 CIA 的机密文件指出，黑眼儿童是装扮成人类的外星人，更有说法说他们是被恶魔选上的信使。在美国关于黑眼儿童的故事有很多，那黑眼儿童到底是什么？他们真实存在吗？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都市传说的真相吧。一般来说，他们都是青少年甚至是儿童，他们眼睛是完全的深黑色，没有眼白也没有瞳孔。当你与他们对视的时候，你会感到一股无法摆脱的恐惧感与危机感。他们通常独自或者两个一起行动，如果你是在偶然情况下遇见他们，你会看见他们在玩耍或者是唱着一些儿歌，但是当发现你的存在时，他们会停顿下来，用那双暗黑色冷漠的目光打量着你。如果形势许可的话，他们甚至会走上前，用一种不是小孩子应有的自信询问你可不可以带他们回家。之后他们会用那双只有乌黑色的眼睛紧盯着你，如果你不幸与他们眼睛对上，你会仿佛被他们催眠了一般，感到头昏脑胀，失去判断力，在混乱之下你几乎会答应他们的可疑请求。幸运的是，你的脑袋通常会及时提醒你那些孩子不是正常人类，用强烈的恐惧感把你弄醒。这时候刚刚惊醒过来的你，请立即抓紧机会迅速逃离现场，因为根据传说，那些黑眼儿童发现计划失败后就会变得异常的愤怒，没有人知道他们愤怒时会做出什么事来。那么关于黑眼儿童的传说又是怎么来的呢？最早有关于遭遇到黑眼儿童的记录要追溯到1998年。有一天，美国的记者以及人气部落格版主 Brian， 他在他的网志分享了他的一次恐怖经历。在那次事件中， Brian 差点就把车门打开让他们进来，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间，他发现了他们那双没有眼白没有瞳孔深邃而邪恶的黑色眼睛。他在2013年一次电台访问中提到，事件发生在1998年夏天，有一晚为了缴交即将过期的上网账单，他不得不在接近深夜时驾车前往网路的供应商。当他到达时，公司已经关门，只好把支票放到收集箱。当时他的车停泊在一间戏院停车场，借助戏院灯光，他在车里匆促地写着支票。就在这时，突然车窗外传来一阵敲门声，当他抬起头，看见两个穿着夹克年约9至12岁的儿童站在车外。他想自己刚才可能太专心，完全没有理会窗外的状况，因为那两个儿童的样子好像已经观察自己很久，他把车窗稍稍打开，以为他们只是想乞讨一些零钱。突然一阵电流般的恐惧扫过他全身，就像触电般哆嗦了一下。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发慌起来。其中一名卷发深肤色的男孩说，与他的朋友就是站在旁边的另一位红发皮肤惨白的男孩，原本他们想看魔宫帝国，但是他们忘记带零用钱，询问可否顺便载他们一程回家取钱。这个原因听起来非常合理，而且那两个儿童实在太幼小，自己根本没有害怕他们的理由，但是那股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实在太过强烈，而且不断加剧中，使他不得不承认有立即开进油门走人的冲动。当他与两个儿童继续谈话时，偷瞄了一眼戏院的时间表，在匆匆看了一眼汽车的电子钟，发现原来魔宫帝国开场已久，无论他们家在哪里，取钱后回到戏院时，电影一定结束了。发现了他们借口上的瑕疵，更令他惶恐不安。这时明显的那些男孩已经开始不耐烦，不断地重复说不用太长时间，他们只是小孩，他们没有枪或其他之类的话。突然在不明原因的帮助下，他与那个卷发男孩之间的某种联系被打破了，仿佛刚有梦境惊醒过来，察觉到自己身处险境。那些男孩的眼睛没有瞳孔，没有眼白，黑得像暗夜无尽的天空般。这时他确定那两个儿童不是人类，刚才被压抑的恐惧再一次在他的脑海 海爆发出来。不过他仍然保持冷静，尝试运用仅存的理智去找出一个可以让自己全身而退的借口。但在这之前，他已经本能地开启了引擎，而且拉上车窗。他不断地说着抱歉，但已经不敢再正眼望他们。他说他先前的恐惧并不是空穴来风，那些男孩对他的态度转变，首先是困惑，然后是愤怒。那个卷发男孩使劲敲打他的车窗，即使那双黑暗邪恶的眼睛仍旧黑得很，但那种绝望而暴怒的情绪仍然真切地呈现在那个小孩的脸上。他尖叫咆哮说，你不发出邀请，我们不能进来，放我们进来。他立即用尽全身气力踏油门，他害怕那些怪物会由后面追赶。胆战心惊地扫了一下道后镜一眼，但发现那两个孩子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然的经历发表后，立刻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人们迅速把这些神秘的孩子命名为 Black Eyed Cat， 之后数以千计的网民都表示曾经遭遇过黑眼儿童。排山倒海的亲身经历在网上讨论区涌现，而且一个比一个恐怖。在家中、森林、酒吧、商场，你可以想象到的地方都有关于黑眼儿童的报告。一天深夜，加拿大的一名男子在客厅看电视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这名男子透过猫眼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少女站在门外，并且着装也非常性感诱人。而这名男子估计她大约有十七八岁左右。我可以进来吗？这个少女再次敲了一下门，而此时她的眼睛也瞬间变成黑色，接着她便开始用力敲门，似乎要打算破门而入。看到这一画面，这男子吓坏了，于是他马上跑到卧室，拿出一把猎枪守在门后，而这敲门声一直持续到清晨六点才结束。这个男子也一动不动地拿着枪在门后站了数个小时。在他确认这个奇怪的少女已经离开后，他便开门出去查看她究竟去了哪里。而此时他也发现门口上刻有她将会死去的一行字。2008年3月17日，一名12岁的男孩在地下停车场坐在车上等待母亲回来。他看见一名男孩在停车场里漫步，开始他以为这个男孩是他的同学，于是他就猛敲车窗试图引起这个男孩的注意。但当这个男孩转身时，他发现他并不是他的同学。过了大约三分钟，这个男孩突然出现在车窗旁，而且他眼睛也变成黑色。紧接着他便开始猛敲车窗，并用低沉的声音喊道，快开门让我进去，不然我烧了你的车。看到这一画面，车里的男孩也吓坏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索性趴在座椅下不敢看车窗外。几分钟后，敲车窗的声音停止，黑眼男孩也终于消失。而当这名男孩的母亲回到车上时，他告诉他儿子说，几分钟前有一个声称是他同学的奇怪男孩来找他，并希望要车钥匙进到车里。2010年7月，美国的一名保安在上夜班时，他从保安亭看到街上站着两个十几岁的儿童，而此时这两个儿童也开始注意到了他。开始的时候他不以为然，于是就在保安亭中继续看监控画面。然而过了一会儿，那两个儿童居然出现在保安亭的窗外并注视着他。在被这两个小孩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后，他就问他们有什么事，而这两个儿童却一言不发地站在外面。此时他们眼睛也渐渐变成黑色。尽管这名保安被这一画面吓坏了，但他马上意识到应该打电话报警，于是他便将门窗锁好，准备用手机通知警察。而此时其中一个小孩则通过心灵感应跟他说道，我们只是想接个电话而已，开门就好，请不要报警。当然他没有理会那个小孩的请求，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在听到警车鸣笛后，那两个小孩便转身离开，消失在夜色中。而后来当他打算调出监控画面给警察看时，他发现那段时间的监控画面竟然是空白一片。2007年的一个晚上，一名母亲在哄完女儿睡觉后，她突然听到客厅窗户传出被敲击的声音。开始她以为是流浪猫所为，但敲击声却一直没有停止。于是她走到窗户那里查看究竟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两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站在窗外，并且伴随着一股刺鼻的腐臭味。而此时其中一个男孩也喊道，我们迷路了，能让我们进屋用你的电报机联系家人吗？听到电报一词，这名母亲瞬间感到非常的诧异与害怕，并且她也发现这两个男孩穿的是40年代时的衣服。于是这名母亲便准备打电话报警，而且她也对这两位男孩说道，你们等等，我帮你们联系警察。听到这名母亲这样说后，这两个男孩的眼睛瞬间变成了黑色，而这名母亲也被这一画面吓了一跳，于是她就马上拨通了警察的电话。然后此时这两个男孩也开始转身走向他女儿的房间，并不停地敲打房间的窗户，而且还不停 喊道：开门，让我们进去。这名母亲被这两个小孩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她只能跑回女儿的房间，抱着女儿不敢入睡。后来当警察赶来时，那两个男孩也消失不见了。2013年万圣节期间，一名男子在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他非常纳闷谁家的小孩会在半夜的时候讨糖果，于是便起来打算去教训一顿那个小孩。然而当他开门的时候，他看到一男一女的两个小孩站在门外，并要求借用他的电话，而且他还发现那两个小孩的眼睛都是黑色的。不过由于当时是万圣节，所以开始他以为只是小孩的装扮而已，于是他就骂了几句便关门回房睡觉叫了。睡梦中这名男子又再次被惊醒，不过这次他全身无法动弹，并看到两个小孩模样的黑影站在床边，然后其中一个小孩则通过心灵感应对他说：你不给我们用电话我就杀了你。就这样大约过了两分钟，这名男子终于恢复了正常，而房间中也一直回荡着敲门声，直到天亮才完全停止。这么多的遭遇黑影儿童的报告，难道都是真有其事吗？但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些固定元素，黑色眼睛的小孩向事件的主人翁提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比如掉了钥匙、借电话、顺风车等等，希望主人翁能够主动邀请他们进去。而主人翁通常在察觉到他们那双奇特的眼睛后会感到强烈的恐惧，之后就转身逃跑。很多人都好奇，如果让黑眼儿童进入的话会发生什么呢？2016年1月，美国一女子在家里听到有微弱的敲门声，于是她就透过猫眼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儿童站在门口。这两个儿童声称自己迷路了，并祈求让他们进屋打电话联络父母。由于当时外面是暴风雪天气，加上那两个儿童衣着单薄，所以这名女子便毫不犹豫开门让两个儿童进屋了。随着这两位儿童来到屋里，这名女子也开始发现情况不对劲。她不仅看到屋里的电灯变得一闪一闪，而且她的丈夫也开始无故流鼻血并变得全身无力。于是当这名女子转头看向这两个小孩的时候，她发现他们的眼睛完全变成了黑色，接着她也随之瘫倒在地上。而此时这两个小孩则走到这名女子面前对她说他们的父母来接他们了。就这样在朦胧中，这名女子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西装而且又高又瘦的男子走进屋里，然后牵着这两个儿童走进一辆黑色轿车中。后来当这名女子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她的丈夫因为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而她自己也患上严重的皮肤癌，并且经常会出现流鼻血的情况，整个人一夜之间变得重病缠身。虽然看到黑眼儿童的案例很多，但事实上不少网民质疑它的真实性。首先，黑眼儿童它实在是太受欢迎了，在电影、电视、电子游戏、小说等等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不排除有些人为了成名跟风而捏造一些报告。除此之外，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容易创作了，很多情节都有固定的套路，只要修改一下地点时间，不用五分钟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黑眼儿童的报告。当然还有一种说法，黑眼儿童是外星人，说他们是奇力族，是最早与人类接触的外星人，并且与美国政府合作，所以在黑眼儿童背后往往都会站着两个黑衣人。据说在 CIA 有一份文件记录了相关内容，当然这些都是阴谋论，事实上这份文件记载的内容都只是猜测，无法证明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这个都市传说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一个多人创造的故事，故事在电影以及小说的渲染下，使得更多人加入创造这个短小的经历报告，但是在这么多的报告中没有可以真实认证的，就连当事人报警的记录都没有。不过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美国的鬼与亚洲的有一些区别。美国的鬼或者说是不明生物，他们跟美国社会一样非常注重私有权，如果是亚洲的鬼，只要你侵犯了他，不管你躲到哪里他都能找到你。但是美国的吸血鬼、黑眼儿童，他们都要得到主人的邀请，或者像恶魔一样签订契约才可以。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然后分享，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